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所有人同时向奥斯卡投出惊讶的目光，这其中也包括宁荣荣在内。奥斯卡在年纪上比戴沐白要小上一岁，他也只有14岁而已。14岁达到魂力30级，这已经是个相当骇人的数字。更为重要的是，奥斯卡是食物系武魂，属于最难修炼的武魂种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30级要比战魂士的30级困难得多。而食物系武魂的实力每提升一个阶级，在食物辅助上的作用都会极大程度的增加。在斗罗大陆上，30级以上的魂师已经比较少见了。如果加入军队，都能够享受统御千人的大队长待遇，甚至更高。40级以上的更是少得可怜，5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更是凤毛麟角。而至于6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几乎就没有出现过。就算有，也是大宗族或者武魂殿这种地方，多年才能培养出一个。如果说大魂师级别的食物系魂师可以维持百人的食物消耗，那么一位魂尊，哪怕是刚刚突破30级的魂尊，也足以维持500人以上的食物补给了。随着等级的提升，这个数字还会不断的上升。同时达到30级，也就意味着食物系魂师所能提供的食物将出现第三种属性的附加，对于一个队伍的帮助将会大大提升。 哈哈哈哈，好，好，奥斯卡，你没有让我失望。你是现在学员中第二个达到30级的，我代表学院恭喜你。 小奥，恭喜啊。虽然你比我到30级稍微慢了点，但作为食物系魂师，你已经是我见过最出色的天才了。哎，难道说失恋能够帮助魂师的武魂突破吗？ 从来都没练过，又何谈失恋，就别取笑我了。 恭喜啊，小奥。 好了，今天的课程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很简单，奥斯卡，你是今天的主角。今天的课程就是除了奥斯卡之外，你们每个人都要吃奥斯卡魂力制造出来的两种香肠，至少一根。 什么？院长，这叫什么课？ 这叫适应性训练。我问你们，是生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当二者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们会选哪个？奥斯卡的魂咒虽然猥琐了一点，但我昨天就说过，他是一名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天赋极高。他所制造出来的武魂香肠是我见过最好的食物系武魂。在学院期间，他是你们之中的一员，你们将会一起历练。如果你们无法与他达成默契，将会浪费最好的辅助伙伴。同时这也是对你们的心态训练，如果你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将来怎么在魂师界生存？为了生存就要不择手段，别说是吃一根香肠，到了生命危急的时候，哪怕是老鼠、蟑螂、蚯蚓都要吃。这堂课是你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到的，否则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不要质疑我的决定。在你们每个人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有人告诉过你们，史莱克学院培养的是怪物，不是普通人。奥斯卡，开始。 弗兰德冷着脸站在那里，尽是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他用表情告诉眼前的学员们，谁也别想蒙混过关。奥斯卡此时心里早已笑开了花，眼神明显流露出猥琐的光芒，并且特别照顾了宁荣荣。弗兰德这样做不仅是让大家对他产生认同感，对于奥斯卡本人来说，在心理上也是一种极度的满足。 老子有根大香肠，老子有根 小辣肠。谁先来？ 我来。 谁也没想到宁荣荣居然会率先走出来。戴沐白和马红俊即将迈出的脚步停了下来，他们都想看看宁荣荣会不会吃掉奥斯卡武魂幻化的香肠。宁荣荣的表情很平静，只是充满了不甘的双眼出卖了他的内心。他毕竟还只是个小姑娘，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的情绪完全掩盖住呢？是的，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他还是决定留下来。并不是他妥协了，而是他想要证明自己给所有史莱克学院的人看。如何证明？那就是超越所有学员，比他们的魂力更强。奥斯卡提升到30级，相当于进一步刺激了宁荣荣的内心，所以他才第一个走了出来。面对面地看着宁荣荣的眼神，奥斯卡突然觉得身上一阵发冷。宁荣荣拿起大香肠猛地一口咬了上去，那样子着实有些凶恶。看着他的表情，奥斯卡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某个部位有些发麻，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宁荣荣三口两口就将奥斯卡的大香肠和小腊肠吃了下去。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抱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念头，可香肠和腊肠真正入口后，他却发现这两种由奥斯卡释放出来的食物武魂味道竟然非常不错。尤其是那根大香肠，入腹之后立刻变成了一股热流行遍全身。一晚没睡，本来已经很疲倦的宁荣荣明显感觉到精神一振，身体似乎充满了力量的感觉。弗兰德院长说的对，这个家伙的食物系武魂确实很出色。出身于七宝琉璃宗，食物系武魂宁荣荣自然是见过的，也吃过，但他以前吃的食物系武魂却没有一个像奥斯卡的大香肠产生作用这么快，哪怕是一名40多级的食物系魂师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完全是武魂天赋上的问题。奥斯卡的大香肠附带他的第一魂环效果恢复，这种恢复是全面性的，除了饱腹感以外还兼有治疗和恢复体力的功效，恢复效果和奥斯卡的魂力成正比。 哎，你是不是饿了？ 你的香肠一口咬断的感觉还不错。 奥斯卡怎么看都觉得宁荣荣的笑容有点像魔鬼的微笑。宁荣荣转过身，目光先后从每一名学员的身上掠过，最后才停留在弗兰德院长身上。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有留下来的权利。戴沐白和马红俊先后吃下了奥斯卡变出的香肠和腊肠。唐三第四个走了出来，有些无奈地拿起奥斯卡第四次幻化出的武魂。宁荣荣一个女孩子都能做到，自己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抱着这种心态，唐三三口两口地将香肠和腊肠都吃了下去。很快他也产生出和宁荣荣同样的感觉，或者说是更加明显。香肠入腹带来的热流令他通体一阵舒坦，内腹的疼痛感竟然消失了，全身似乎都充满了力量的感觉。有些惊讶地看了奥斯卡一眼，唐三对奥斯卡的认识明显发生了一些转变。此时还没有完成今天课堂任务的就只剩下了小五和朱竹清。小五有些哀求似的看着唐三。 哥。 没事的，味道不错，你就当那是街上买来的食物。 小五极为不愿的第五个走了出去，他几乎是闭着眼睛吃下了那两根东西，然后捂着嘴强忍着呕吐的感觉才吞咽下去。幸好奥斯卡的香肠入腹之后立刻会化为热流融入身体，并不会有什么回味。尽管如此，小五的脸色还是有些难看。此时所有的学员中也就只剩下朱竹清没有完成今天的任务了，大家的目光也不禁都聚集在了他的身上。朱竹清冰冷的小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被齿轻咬下唇，却怎么也不肯迈出脚步。 朱竹清，如果你想有一天能够战胜戴沐白， 将他踩在脚下的话，现在就不要犹豫。 朱竹清愣了一下，看向弗兰德，弗兰德脸上难得的流露出一丝微笑，眼含深意地向他点了点头。戴沐白先是愕然，紧接着一脸无奈。令大家都没想到的是，朱竹清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起来，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飞快地拿起他手中的香肠和小腊肠，竟然就那么吃了下去，速度甚至比小五还要快上几分。 你就真的那么想打败我吗？ 哼。 好，今天的课程你们所有人都通过了，你们都要记住，今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奥斯卡就是你们的后勤补给，忘记那些没有意义的魂咒，保住性命，让自己变得更强，发挥出全部的实力，甚至超水平发挥，才是最重要的。现在你们每个人回去准备，你们有一天的时间调整和休息，明天一早全体启程，由赵无极赵老师带领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帮助奥斯卡获得他的第三个魂环。这不只是奥斯卡一个人的事，也是你们所有人的历练。在遇到千年魂兽之前，赵老师是不会轻易出手的，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好了，现在解散。 通过两天的课程，唐三发现史莱克学院的教学方法非常特殊，并没有以前诺丁学院那样严整的规章制度，每天必须要上课之类的约束，而是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从更有意义的实战和历练来提升他们对武魂的应用，这无疑要比总是教授理论知识的效果要好得多。而且他也能感觉出，弗兰德院长不但是在因材施教，教导他们怎样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同时也在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再看奥斯卡，他突破到了三十级，明显变得很兴奋。魂师的魂力每到整数级别提升时，这级的魂力就不需要再依靠自己修炼，得到魂环时，魂环附带的能量会直接将这级的魂力补满，并且突破到下一阶段。像唐三获得第一魂环时直接升到13级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那就是因为他先天满魂力，或者说玄天功已经修炼到瓶颈的原因。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